上一次我同大家系开始咗介绍士师记，今日要讲士师记嘅第一章同埋第二章。介绍嘅时候我都同大家讲过，士师记唔单止系讲到士师期所发生嘅事，亦都系有前期同埋后期。今日所讲嘅一至到二章就系前期所发生嘅事，后期呢就是在述士师记的17至到21章，一共是有5章的经文。我今天要讲的是以色列的黑暗期，在失败中的希望。究竟我们在这以色列人这么黑暗的一个时代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又有什么的希望能够给我们呢？我们等阵结束的时候是会回来看这一点。在述讲介绍士师记的时候我都讲过，其实犹太人手上的圣经有一样的好处，就是他们的编排是能够将律法书和前先之书有一个非常之鲜明的对比，就是给我们见到在律法书里面充满了神的应许，充满了神的恩典，给他们有地的应许，后裔的应许，这一切都是不是他们所配接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述前先之书开始，尤其是在士师记，我们见到犹太人就开始失败，他们被敌人来到征服，成为奴仆。究竟出现了什么的问题？在士师记的二章七节和约书亚记的24章31节都有很相似的经文，话约书亚在世同埋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嘅长老还在嘅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但系好可惜，好快就有新嘅一代兴起，佢哋系唔认识约书亚，亦都唔认识约书亚嘅神，所以佢哋冇办法享受从神而嚟喺律法书入边俾佢哋嘅恩典，俾佢哋嘅应许。佢哋各人偏行己路，任意而为。呢段嘅时候可以讲得系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系最黑暗嘅时期。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喺约书亚嘅时候，我哋见到约书亚系全国嘅领袖，全部十二支派佢哋都合作服从神。行在神的旨意入面，但是在士师记入面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一个全国的领袖，当神兴起领袖的时候，在其中一个支派兴起一个领袖，是地区性而不是全国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分别。士师记开始的时候，虽然约书亚是死了，但是以色列人曾经经历一连串的成功，他们最初是很有智慧，他们寻求神的旨意，在做士师记的一章一节，他们求问耶和华，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打迦南人与他们争战，他们是求问神的旨意。于是神就差派犹大支派来到带领他们。为什么犹大支派啊？我相信因为犹大支派是王的支派，我们知道大卫耶稣基督都是出于犹大支派，在述创世纪的49章8至9节。犹大支派就和西缅支派来到合作，犹大支派和西缅支派的始祖是谁啊？犹大和西缅两个是两兄弟来的，两个都是利亚所生的。我们知道雅各很多仔的，是吧？第一个太太利亚就是生了由西缅和犹大，所以这两个支派是非常之亲近。而若果我们记得的话，最初约书亚封地的时候，西缅支派的封地就在犹大支派的入面，所以这两个支派是非常之亲密。当他们行在神的旨意，神就带领他们战胜比利洗人，迦南人其中一族比利洗，他们是战胜了比色王，将比色王来到擒拿，还将比色王的手指公和脚趾公斩了下来，使到他不能够逃跑，亦都不能够再是使用武器。 嗱，呢个比色王佢就话真系报应啦。原来佢之前打赢咗70个王，佢同样系咁样嚟到对待佢哋，就系斩咗佢哋嘅手指公同埋脚趾公。嗱，战胜咗比色王之后，第二个目标就系耶路撒冷。经文话佢哋虽然征服咗耶路撒冷，但系唔能够完全咁占领，唔能够赶出耶布斯人。耶路撒冷其实喺住犹大同埋便雅悯支派嘅当中，喺约书亚嘅时候，呢两个支派就系犹大支派同埋便雅悯，已经系攻打耶布斯人，但佢哋都唔能够系将耶布斯人完全赶出去。这个要去到大卫的时候才能够将耶布斯人彻底地赶出去，征服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大卫之城，使耶路撒冷成为以色列人的首都。这个是大卫时候会发生的事。其实这个问题今时今日仍然存在，犹太人透过六日的战争，1967年是征服了耶路撒冷，但他们不能够将全部的敌人赶出去，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是存在这个问题。世人仍然都在说质疑着，究竟所谓的巴勒斯坦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究竟有没有权柄来到控制耶路撒冷，今时今日仍然这个问题都存在。这个我相信是要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带领以色列人得到全面的胜利，完全地征服耶路撒冷。有一样东西是很有趣，犹太人看预言和我们看预言是很不同的。我们看预言是怎样看的？有没有应验？是吧？靓不靓啊，这个预言。犹太人看预言呢，是一个重复发生的模式。这个就是犹太人看预言，是一个重复发生的模式。这一件事给我们见到，其实这里是有一个预言，耶路撒冷昔日在耶布斯人的手上，以色列人不能够将他们赶出去，今时今日耶路撒冷仍然有敌人存在，以色列人不能够将他们完全赶出去，要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问题就是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个预言已经在这里，重复的模式已经在这里，就是争在他们知不知道他们要去到最后的七年的大灾难之后，他们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才会看见原来这个模式不嬲在他们的历史当中，这个预言很清楚，正是向着他们在说讲说话。攻打完耶路撒冷，他们就向耶路撒冷的西南面来到进攻。这个地方是包括了希伯伦，其实在说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是将希伯伦是赐了给加纳，因为他在说加底斯巴尼亚未入迦南地的时候对神忠心，只有他和约书亚两个认为应该进入迦南地，其余十个探子都不愿意进入。为什么不愿意进入？因为迦南地是有巨人，而希伯伦这个地方就是充满巨人。有啲咩人啊？有士西，有亚希曼同埋达买，嗱呢啲都系巨人族，都系属于亚纳族人，系巨人嚟嘅。所以最初以色列人系唔够胆进入，只有约书亚同埋加纳系希望进入嚟到征服呢个地。嗱，就系加纳将呢三族嘅人系赶出希伯伦嚟到系征服希伯伦。之后加纳就跟以色列人说，有任何人能够取到底壁这个地方，能够夺到底壁这个城，就将女儿押撒嫁给他。结果谁个能够夺取啊？是他的侄子俄陀涅。下一次我就会跟大家讲，以色列人第一个士师就是俄陀涅，在述士师记的第三章。押撒这个女儿她是很聪明，她知道迦南地若果你得到地，若果没有水源是没有用，非常之干旱的地来的，好像沙漠一样， 所以除非你能够得到有水源，这块地根本没用。于是他就叫他的丈夫俄陀涅向外府来到拿一块南边的地，是充满水源。于是俄陀涅就向外府来到拿地。我们见到俄陀涅是一个非常之骁勇善战的一个勇士，但是他好像没什么计谋，不是好像他太太那么聪明，知道一定要有水源，被他太太提醒了。加勒不单止将南边的水源给俄陀涅，连上下的水源都给了俄陀涅。这个相信是加勒给自己的女的嫁妆，一份很厚的嫁妆。攻打了耶路撒冷的西南边，犹大支派和西面支派就开始进攻腓利士人。他们居然是拿到加撒、亚实基伦和以格伦这三个城市和四周围的地。我们知道腓利士人一共主要的是有五个城市，当以色列人听话的时候，三个城市都被他们征服了。好有趣，在《士师记》的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讲到攻打腓利士人，其实作者在《士师记》的一章十六节已经留下一个伏笔。这个什么的伏笔啊？经文说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和犹太人一起离开了棕树城，往阿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棕树城是哪里啊？是耶利哥城。记不记得约书亚是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了耶利哥城，将耶利哥城烧了夷为平地。在约书亚记的六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个是被造就的城。所以基尼人就迁移了去犹大国的南边来到居住。为什么攻打腓利士人之前要讲到这些基尼人呢？原来基尼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是以铸造金属出名的，是金属匠来的。攻打腓利士人一定要有金属匠，因为腓利士人是出名铸造铁器。以色列人是铜器时代的人，你铜器和铁器是没得打，所以是需要基尼人来到帮助他们，他们是金属匠。尚且同呢啲腓利士人嚟到攻打係好难打嘅一场硬仗，因为呢啲腓利士人係有铁嘅战车，喺住平地上佢哋唔能够係得胜，只有喺山上嚟讲呢啲铁车又重，係咪要上山就好艰难，所以喺山上佢哋能够战胜腓利士人，抢夺咗山上嘅地，但係喺住平地佢哋冇办法係赶出腓利士人。在这个时候我们见到，虽然约书亚已经死了离开了，但是当以色列人继续求问神的旨意，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听从神的话语，神仍然是带领他们得胜，得到有水源的地，得到有金属匠来帮助他们，一切操纵在神的手里面。就是好像新约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最紧要的就是仍然跟从神的话语，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除了犹大支派，还有约瑟支派，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讲到约瑟支派，我要很小心，因为有很多圣经的学者都说，圣经里面从来是没有约瑟支派。相信这些人可能对旧约不是太熟悉，在说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三十一节，说将来耶路撒冷的城，城门上是有十二支派的名字，而其中一个城门呢叫做什么啊？约瑟支派。就在说以西结书的四十八章三十二节。有人又会说了，但是今天的经文二十二至到二十六节冇话约瑟支派，只系话约瑟家啫噃。但系你可以睇翻前边嘅经文，讲到犹大支派同埋西面支派，有冇提到支派呢个字啊？都冇提到。 其实经文你读起上来就好似犹大同埋佢嘅哥哥西面两个仲未死去到士师记，好似两兄弟咁样。其实去到士师记佢哋已经死咗好耐㗎喇，係咪讲嘅绝对系犹大支派同埋西面支派。所以经文所讲嘅亦都系约瑟支派。约瑟支派佢哋系点呀？征服咗伯特利呢个地方。伯特利其实同犹太人系好大嘅渊源。阿伯拉罕去到迦南地就喺伯特利筑坛嚟到敬拜神。仲有佢嘅孙雅各呢，记唔记得就喺伯特利呢个地方见到乜嘢呀？一堂天梯，系嘛，上高有天使上上落落，佢亦都喺嗰度筑咗坛嚟到系敬拜神。好明显呢个城在约书亚的时候没有完全的被征服，又或者是被征服了之后是被迦南人是抢夺回，以致是失去了控制。约瑟支派他们见到有一个人在城里面走出来，就向他探听消息，怎样能够入城征服这个城。这个人就教了他们，当以色列人进入伯特利城的时候就冇伤害到呢个人同佢嘅家人。呢个故事同埋喺约书亚记嘅第二章妓女拉合嘅故事系咪好相似啊？差唔多一模一样。唯一唔同嘅系乜嘢啊？拉合系弃暗投明，但系呢个人呢，佢被以色列人救咗出嚟，佢仍然去到黑人嘅地方捉咗一座城嚟到居住。这个就是问题了，就好像一个基督徒接受了耶稣基督，仍然不能够在俗世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这个不能够在俗世当中分别为圣的问题，我们等一阵会回来看这一点。在《士师记》第一、第二章给我们看到什么？当犹太人、当以色列人继续行在神的旨意，听神的话与神带领他们得胜，但是当约书亚死了，他们不再记得约书亚的神，不走在他的旨意，不听他的话语，就出现问题。一共以色列人是有四个堕落的阶段。在说讲介绍的时候我都讲过，无论是士师前期或者后期，以色列人都有三个问题。哪三个问题啊？宗教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服从神，没有完全将迦南人赶出去，最后还拜迦南人的偶像，这个是宗教的问题。第二呢，是道德的问题，他们不听士师的话，尤其是当士师死了之后他们转回恶行，这个是道德上的问题。第三呢，就是社会的问题，他们甚至是跟迦南人来到通婚，这个在士师记的第三章。因为这三个问题，以色列人就出了四个堕落的阶段，就是第一，向敌人来到容忍；第二，被敌人来到同化；第三，向敌人来到学习；第四呢，卒之是被敌人来到征服。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他们是向敌人来到容忍。其实十二支派的领域一早在约书亚的时候已经是划分好了，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不能够完全地将迦南人赶出应许之地，以致他们不能够完全获得神给他们的产业。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一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所以我们见到这个就是问题，摩西服从神拣选了约书亚成为他的接班人，但是神有没有叫约书亚又另外找一个接班人来到是承继他自己？好像没有，是吧？这个其实是圣经里面的模式来的，如果你注意在这旧约，当神颁发旧约的时候，领袖是谁啊？摩西。神叫摩西选一个接班人，就是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之后神没有叫约书亚，亦都有接班人。另外呢， 在住先知时代，以利亚有没有接班人啊？有，以利沙，是吗？以利沙之后呢，有没有接班人啊？神又没有叫他指定有接班人，虽然还有其他的先知。去到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和使徒，使徒有没有接班人啊？有很多人说有啊，我们就是使徒咯。但是你看下保罗在士哥林多前书的九章一节给我们使徒的定义是什么？是要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现在有哪个人可以说自己曾经见过复活的耶稣基督啊？已经没有这回事。所以连使徒都没有接班人。这个就是圣经的模式。无论是班旧约的领袖，无论是旧约的先知，无论是班新约的领袖，都是没有接班人。你说为什么啊？我相信就是因为神不要这些领袖成为人民的偶像，神要自己来到带领。如果你有领袖的话，很容易这些领袖就成为偶像。就算摩西一个这么谦和的人，圣经说他是极其谦和，是最谦和的人，去到最后神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怎么拿起支杖来到打磐石，来到显自己是有几威风，以致是被神罚他不可以进入迦南地，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连一个摩西这么谦和的人，到他去到最后都不谦和。所以神说我不要继续有领袖，我要自己来到带领。所以我们见到就算是使徒的时代，使徒的时代都未完结，这些使徒就已经是好像没有了神迹奇事医治的能力，这些所谓使徒的恩赐。在书使徒行传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去到书信呢，新约的书信呢，没有提到。当提摩太的胃有事，保罗不是说你即刻来，我帮你是用神迹来到医治你。保罗说你喝点酒啦，可能对你的胃是有益，是吗？就是给我们见到。在这些每个时期最早的领袖，神是给他们有神迹奇事，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之后你看看圣经里面所谓超自然的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这个是有原因，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些早期的领袖，神要给人知道真是从神而来，而他们讲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但是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了全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手上，圣经的正典已经是关闭，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就是相信为什么在说圣经里面不是说这些领袖永远都是有接班人，去到这么上下神就说 No， 我要成为你们的领袖，你们要跟从我，跟从我的话语。而当我们见到就算好像约书亚这么伟大的领袖死了之后，神仍然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得胜，我相信这个就是士师记第一章给我们所见到，带领犹大支派、约瑟支派仍然能够得胜，因为他们行在神的话语、神的旨意里面，跟随神。当他们不跟随神的时候，他们就好像一盘散沙一样，名义上是得到了迦南地，但实质上他们是没有占据迦南地，不能够享受应许之地。在说经文话给我们听，士师记的一章27至33节都话给我们听，便雅敏支派、以法莲支派、马拿西支派、西布伦、亚切、拿弗他利、但支派，没有一个支派能够赶出迦南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就是我刚才说是没有跟随到神的话语。其实犹太人的祭司应该在算每个安息年的住棚节来到读生命记。如果他们真的有听从神的话语，生命记的第七章讲什么？不要向迦南的敌人来到容忍，不要包容他们。当约书亚服从神， 神就带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胜，是吧？嗱，就算约书亚死了之后，我刚才讲过，神仍然能够带领犹大支派和约瑟支派得胜，只要他们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听神的话语。但是很可惜，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神的话语，他们所以招致失败。不单止生命记第七章是有教导以色列人，生命记的第六章呢很清楚，每一个神的子民的责任是什么啊？要尽心尽意尽性爱独一的真神，生命记的六章一至到五节。还有呢，以色列人是要教他们的子女关于神的律例典章，生命记的六章六至到九节。还有呢，生命记的六章十至到十五节是要感谢神的祝福，感谢神的恩典。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至到二十五节呢，要远离迦南的偶像。你有没有见到以色列人没有一样是能够做到，他们根本是离弃了神，离弃了神的话语，他们是向敌人来到容忍。现在美国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很讲究一样东西就叫做 politically correct， 是吧？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不要说我不对、我又不说你不对，大家一样对，大家一样有立场，是吧？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在这个世上，如果你包容的被认为是美德，如果你不包容，你就被人认为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其实信仰和道德的标准在哪里？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至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以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的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问题不单只是教外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标准，连基督教都是一样。一节的经文，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你不要说我不对，我又不说你不对。现在在这个基督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我最近才发现，很多人喜欢听圣经新解，经文的新解，新的解释。喂，这节的经文解了成几百年都是这样解的了，基督教，我现在有个新的解释。我们不是需要新的解释，我们是需要正确的解释。什么是正确的解释啊？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全部圣经六十六部书都是有同一位的圣灵在后面，所以圣经都是一致的。当你用圣经来解释圣经，这个是正确的解释，不是说你突然间想起，哎呀，我有个新的解释。个个一听见新的解释就怎样啊？哇，这耳仔都长埋，耳朵发痒，就是好像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三至到四节。我再讲一次，我们不需要新解，我们需要是正确的解释。怪不知得现在大部分的教会都不能够感受神的大能在他们的事工上，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话语。讲起包容，我相信有好多人听见话圣经叫以色列人唔好容忍迦南人，唔好对佢哋仁慈，就会话喂，呢个系 politically incorrect。哇，乜你哋嘅神咁残忍噶？嗱，我曾经讲生命记嘅时候，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做从撒录睇神嘅怜悯。嗱，其实唔单止唔残忍，而是有神的怜悯在里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走回去听回我生命记那一篇道，从撒录看神的怜悯。以色列人不单止是对敌人包容，亦都是被敌人来到同化。他们没有赶出全部的迦南人，而且跟他们是一起来到生活。 亚摩利人甚至将但支派赶到上山上，士师记的一章三十四节。头先讲过以色列人没有从耶路撒冷赶出耶布斯人，士师记的一章二十八。另外呢，当犹太人变得强盛，他们就将迦南人是成为奴仆来到做苦工。这个是记载在士师记的一章二十八节。甚至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征召迦南人来到起圣殿，在列王纪上和历代之下。其实迦南人在说以色列人当中所造成的伤害是远远超过他们所带来的利益。有一句话我们相信都很熟悉的，就是教会里面充满世俗，世俗也都是充满教会，两者是没有办法能够是分别。今时今日我们不是说用刀剑用武力来到解决宗教的问题，我们也都没有权去铲除异己，但是我们很需要是从俗世当中是分别出来。记不记得我刚才就是讲那个人在说伯特利，是吧，就是被以色列人救了之后，他仍然走回去黑人的城市里面来到建造他自己的家园。这个就是不能够是从俗世那里是分别出来。如果是我说从俗世分别出来，是不是说我们不同世界不同世俗来到来往啊？当然不是啦，是吧？如果是这样，我们怎能够是传福音呢？我绝对我们应该是同俗世来到来往，但是不要被俗世来到影响我们，调回转头，我们应该有好的影响力来到影响世人。我们很需要透过祷告，透过爱心，透过好的见证来到是影响我们身边还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到影响这个俗世。我们需要是从俗世来到分别出来，而不是被这个俗世来到同化。还有第三样呢，就是以色列人不单只是包容敌人，被敌人来到同化，他们继续是向敌人来到学习。士师记的一章十二节，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周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很可惜，那些以色列人学习了外邦人的生活习惯，学习了他们拜偶像。其实这些这样的生活习惯很多时很多都是充满罪恶。我们知道迦南人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在树的庙里面和庙妓来到行人，所以是有很多这些是罪恶在里面。以色列人慢慢慢慢就觉得这些生活习惯都挺好啊，不是问题啊，不是罪来的，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今时今日我们新约的信徒都是很需要是注意，圣经不断这样来到提醒我们的。在新约在树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七节，叫我们要小心不要沾染世俗。第二步呢，在树雅各书的四章四节，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与世俗为友。跟住呢，约翰一书的二章十五节，就会爱这个世界。还有呢，就是会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的十二章二节。到最后呢，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可能是会同世人一起来到被定罪。这个就很多人怕，在圣经里面有哪个同世人一起来到被定罪？罗德在创世纪的十九章，参孙在士师纪的十六章，还有旧约的扫罗呢，撒母耳上的十五章和三十一章。这个正是现在我们美国的问题，媒介就不断在处同我们洗脑，堕胎是对的，没有问题，同性恋是正常的。这个不单只是教外的问题，教内都有。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来问我，牧师，同性恋是不是真的圣经禁止的，不啱的？我认识有个同性恋的人很 nice 的，好到不得了的， 啊，是不是真的圣经说禁止的啫？咁样走嚟问我。嗱，我好中意睇cold case 啊，嗰啲系侦探嘅嗰啲。我见过有一个人，哇，系个 serial killer 嚟嘅，屋企收埋好多死尸，杀咗一个又杀一个咁样。喂，捉到佢又访问佢啲街坊，哎呀，呢个 Mr. Nice Guy 嚟嘅，好到不得了噶。嗱，问题喺《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有冇好人啊？呢个世上？一个都冇，系嘛？我哋每个人都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嗱，唔系话同性恋，唔系话杀人犯唔能够得救，但系佢哋要离开佢哋嘅恶行，要回转先至得，系嘛？你唔可以话呢个杀人犯，我接受咗耶稣基督啦，我听日又去杀一个人，后日又走去杀多个，喂，咁佢系咪真系认罪悔改回转先得噶？我哋唔系话歧视同性恋，我哋唔系歧视杀人犯，我哋每个人都系罪人，我哋每个人都系认罪悔改。所以我哋要小心，唔好俾呢个俗世嚟到洗我哋嘅脑，唔好学习呢个世俗。我哋要系听神嘅话语。嗱，经文喺士师记嘅二章四节话，耶和华嘅使者从吉格去到波金，波金是什么意思啊？是哭泣的意思。耶和华的使者当他数算以色列人的罪，他们就痛哭。这里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认罪悔改来到哭泣，我相信他们是因为被耶和华发现他们的罪，惩罚他们，所以他们才哭泣，不是一个认罪悔改的哭泣。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使者是由吉格去到波金。吉格我们知道是一个充满圣洁属灵的地方。当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去到吉格，他们首先立了十二块石头来到做记号，来到感谢神敬拜神。他们在吉格来到受割礼，将埃及的羞辱从他们的身上滚出去。吉格这个名字就是滚出去的意思。还有呢，约书亚在说吉格遇见耶和华的元帅，就是带领约书亚战胜迦南人。所以吉格是一个非常之圣洁的地方，非常之属灵的地方。现在耶和华的使者由吉格去到波金，波金是什么？是哭泣。这个就给我们见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就是开始向敌人来到学习，由一个是圣洁的人民开始去到被神惩罚一个哭泣的地步。神是赏罚分明的，当神和以色列人来到立约，所应许以色列人有没有一样东西是落了空啊？完全没有落空，神所应许以色列人的完全都实现了。神是要以色列人遵守他的律法，要毁灭迦南人的信仰系统，那些祭坛、那些庙宇、那些偶像。但是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听到神的话，没有遵守到神的律例典章，非但没有赶出迦南人，亦都没有毁灭他们的宗教系统，反而学习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起来到拜偶像。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当以色列人服从神，神就祝福；当以色列人反叛呢，违约呢，神就有咒诅。其实神是很希望能够祝福以色列人，我们都是一样，神是很希望来到祝福我们。但是当神的子民反叛的时候，神只有是容许灾难、容许苦难是临到他子民的身上。若果他是这样做的时候，是能够令到他的子民回心转意归向自己的话，神是会毫不犹豫这样容许这些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因为神不爱我们，刚刚相反，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他才容许这些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不服从神，他们失败了，跟着试验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士师记的三章四节， 而亦都系出现咗严重嘅后果。士师记嘅二章三节，嗱，其实呢一个早喺民数记嘅时候，神已经警告以色列人，透过摩西嘅话语，喺住民数记嘅33:55，经文话：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嘅居民，所容留嘅居民就必作你们眼中嘅刺，立下嘅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嘅地上扰害你们。所以一早神已经俾以色列人系有警告，以色列人想学习迦南人，原因系乜嘢啊？希望开心咯，系嘛？哎呀，守神嘅话语好闷嘅，死咕咕嘅神嘅话语，成日都话要守神嘅话语，冇啲乐趣。啊，你睇迦南人就唔同啦，拜偶像嗰阵时啲气氛几好啊，系嘛？讲究气氛嗱。但是他们想得到欢乐，结果就怎样？得到痛苦。他们想得到自由就怎样？结果就被迦南人来到统治他们。最后第四个步骤就是被敌人来到征服。约书亚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要守同神所立的约，他临死的时候亦都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继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们要守摩西的律法。但是很可惜，犹太人忘记了神一切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忘记了神的话语，以至最后成为外邦人，成为迦南人的奴仆。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到借镜，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当我们忘记神的话语，离弃真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不能够战胜我们生活里面的罪，罪就会征服我们。以色列人最后就是被敌人来到征服，这个我们是要很小心。当以色列人不遵守与神立的约，神仍然遵守他方面的约。你说我有没有听错？你没有听错。以色列人不遵守与神立的约，但是神仍然遵守他方面的约。这个令我想起有一节的经文是新约的，很相似。提摩太后书的2:13，一节的经文是时时被人来到误解的经文。经文怎么说？我们总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断章取义，你看看，我们不服从神，我们不守约，神一样祝福我们，神一样是爱我们。这个就是现在的人的所谓的新解了，是吧？我刚才讲什么？是啊，你遵守神的话语，遵守神的约，神就执行他正面的约。你不服从神，你违背他的约，神就执行他负面的约。神仍然都是执行他的约的，就是好像这节经文这样说。有人说不是，牧师刚才提摩太后书2:13明明不是这样说。喂，他们断章取义而已，你看回前面的经文说什么？2:12，提摩太后书，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跟住个经文就讲咩呀？我们总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读晒全部嘅经文就好清楚。我哋守约，神系执行正面嘅约；我哋唔守约，神仍然执行佢嘅约，不过系负面嘅约。嗱，呢个就系原因，点解以色列人被迦南人打到落花流水，最后系俾佢哋征服咗，应验咗摩西嘅预言。就是在利未记的26和申命记的28，以色列人是成为了敌人的奴仆。因为以色列人犯罪，所以神是兴起敌人来到攻打他们。当他们是被敌人来到奴役，他们很辛苦，向神来到呼求，神就带领士师来到帮助他们得胜。士师记的2:16-17就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的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有没有见到这个就是我讲士师记里面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就遵守他自己负面的约，兴起敌人来到是攻打他们，是吧？然后他们很辛苦了，帮他们悔改，向神来到呼求，神就执行他正面的约，帮助他们兴起士师来到得胜。但是很可惜，当他们得胜了之后，又不记得了耶和华，又去犯罪，所以是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我亦都讲过路德记和士师记是同一个时代，但是路德记是很不同的故事。当路德是服从神，经文就告诉我们听变成了一条直线，由路德记的四章十八至到二十二节讲出路德的家谱，由路德去到大卫，带领出以色列人合神心意的那一位王。但是这个家谱是很短，再长一点的家谱呢，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路带领去到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当我们不服从，我们周而复始在说循环，在罪恶里面循环，但是当我们服从那时候，就会变成一条直线带领我们一路去到耶稣基督那里。结束的时候，我们不妨看看士师记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失败，但是亦都记载了神的信实。但是若果我们只是读士师记当它是历史书来到读的话，就错过了其中很多很重要的信息。其实士师记对我们今天来讲都是息息相关，非常非常之的合适。今时今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同神都是有约的。当我们不服从神偏离他的话语那件事，神是会容许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我刚才都是讲过，他是有他的管教。但是如果有个人说，咦，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喜欢犯罪就犯罪，我做了很多坏事都没事，完全没有后果，你可能不是真正神的儿女，你要走回去看回你自己的信仰。因为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三至到十三节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他是一定是会管教的。有人会说，哎呀，神是爱啊，怎会管教我们，怎会容许苦难上到自己儿女的身啊？圣经告诉我们，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啊？是从神的家开始。我们不可以将神的属性来到分开，是神是爱，但是神亦都是公义，是不是赏罚分明？当我们守约，他执行正面的约；当我们是不守约，他执行负面的约，他是赏罚分明。但是当我们是被神管教的时候，不妨是向神来呼求。诗人在说诗篇的106篇，这个应该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归时候，他是看回转头看士师时代，他是以祷告结束这个诗篇106篇的47节，讲什么？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当我们是被神来到责罚，在苦难当中，不妨是向神来到呼求，他是信实的，他是会来到救赎我们。但是千祈不要学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一样，就是走不到出来，继续在树循环。我们是要行在一条直线，好像路德记告诉我们听的一样，这条直线是一路是指向耶稣基督。当我们行在这条路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会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记不记得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在一个这么黑暗的以色列人的世代，我们能够学到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是有什么的希望。希望就是如果我们继续行在神的道路上，行在神的旨意上，我们一定是会去到耶稣基督那里。今天的经文士师记的第一章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犹大支派 约瑟支派，就算约书亚已经不在，没了伟大的领袖，当他们仍然跟随神，神仍然带领他们得胜，但是当他们一不记得了神的话语，他们就节节败退。所以我们的好消息就是我们要行在这条直线，行在神的话语上。你说咦，神的话语会不会变的？这个世界是会改变，不断地在改变。我可以告诉你们，就算基督教都在不断地改变。 A.W. Tozer 和我们宣道会是一个很大渊源的一个牧师，他曾经怎么说，他说基要的基督教有影响力的部门已经完全采纳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和违反历史和真理的做法，这个对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是有很大的伤害。A.W. Tozer 已经是差不多100年前的人了，已经是这样，今时今日更加是不用看。但是不用怕，是世界不断地改变，连基督教都在说改变，但是只要行在神的话语，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在诗篇的119篇160节，诗人说，你的话语的总纲是真实的，你一切的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神的话语是永远不变。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不要妥协，不要被俗世来到影响我们。第二点呢，耶稣基督亦都永远是不会改变。这个是希伯来书的13:8告诉我们，现在很多的世人甚至基督徒都会说什么话，哎呀，一个爱人的神怎可能会有地狱啊，没有这件事的，这样。神真是爱我们的，爱我们爱到连他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吧，为我们而死。这个就是他的爱。但是神这样做了之后，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若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自己来到孭起自己的罪，是吧，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地狱。神是爱，祂是有给我们是得救的途径，但当我们不去接受那件事，我们不能够是怪任何人，就是因为我们不接受，所以是会有地狱的惩罚。我刚才说过，神是公义的，是赏罚分明。在约翰福音的14:6，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我父那里去。圣经是永远不变，耶稣基督是永远不变，只要我们行在神的旨意，继续跟随他的话语，这一条直线是会带领我们一路去到耶稣基督那里。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好消息，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愿神祝福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士师记，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就算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当犹大支派、约瑟支派愿意是寻求你的旨意、寻求你的话语，你照样是能够带领他们得胜。我们都是一样，我们都是等待耶稣基督再次回来，但是在这一段的时间，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同样这样遵守你的话语，行在你的旨意里面，以致我们是不会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在罪的循环当中，我们是可以是行出一条直线，带领我们直接是到达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你的话语是永远不会改变。愿意我们在世的这个路上都能够是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